童年的梦摇呀摇，摇篮曲和他们的音乐故事之三，来自挪威森林的摇篮曲《格里格摇篮曲》。应该如何来评价格里格的摇篮曲呢？妞妞想用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那就是地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摇篮曲，换一句话说，每一首摇篮曲都会带有某种地域性的特征和气质。但是并不是每一首举世闻名的摇篮曲都适合用地道这个词来形容的，因为它可能并不取材于作者所在的那个国家或地区的民间音乐，亦或是它融汇了多个地区的音乐元素，博采众长。然而格里格和他的音乐却是完完全全可以被认为是地道的，地地道道的挪威风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倾听格里格的作品可以帮助你理解挪威，而解读挪威本身也就是在解读格里格。如果要说在音乐史上有哪一位作曲家一生都在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创作，他的音乐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以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为主题，而且其音乐作品大多数都是直接以其祖国来命名的，那恐怕就非爱德华·格里格莫属了。这位挪威最杰出的作曲家1843年出生于挪威的南部大镇贝尔根，而从1864年开始，他就一直致力于挪威民间音乐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他对挪威音乐的最大贡献是根据挪威的民间音乐做了四组钢琴音乐，25首挪威民歌与舞曲，6首挪威山歌，挪威民间曲调19首和挪威农民舞曲。而且为了推动整个北欧音乐的发展，他还跟其他几位著名的挪威以及丹麦的音乐家一起创办了一个叫做优特培的组织，主要的目标是协助年轻的北欧作曲家得到演出自己作品的机会。他还身体力行，用心良苦地把自己的 C 大调交响曲、E 小调钢琴奏鸣曲、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和幽默曲的首演安排在了优特培的音乐会上。我们可以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反映格里格给挪威音乐以及整个北欧音乐带来的巨大荣誉。19世纪的世界乐坛正是德奥的音乐家一统天下的时期，当时几乎所有对于音乐的期待都汇集在维也纳，汇集在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而那个处于欧洲北部、曾经有大量海盗出没的寒冷的小岛，基本上是不会进入人们的视域和听觉系统的。但是格里格的出现成为了一个转折点。1869年，格里格收到了一封由李斯特寄来的信。李斯特在信中表示，他非常欣赏格里格所写的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我们知道，弗朗兹·李斯特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李斯特代表着一种来自当时音乐世界中心地带的品味和趋向，他的赞赏和青睐对于北欧音乐、对于挪威音乐、对于格里格都是一种殊荣和惊喜，甚至于当时的挪威政府都对此激动不已，他们特地颁赠了1600银币给格里格，使他能够亲自前往罗马去会见李斯特。这个举动一直让妞妞觉得十分可爱和可敬，这是一个国家对于音乐艺术和音乐家所表现出来的让人敬佩的敬意，也是一个在与巨浪和严寒搏斗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民族所历练出的那种可爱的本真和率性。 来到罗马的格里格将他新完成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给李斯特过目。李斯特看过之后，对于这首作品大为赞赏，而这首钢琴协奏曲后来也被公认为是格里格最伟大的一首作品。1870年，李斯特在罗马亲自弹奏了格里格的 G 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他对格里格说，挪威的风土人情历历在目了，在你的作品里充满了阳光，一切充满了生命和幸福，也许是因为你的善良使一切充满了这样的光明吧。是的，正如李斯特所感受的那样，格里格的音乐里总是充满着对于自己的祖国挪威的那种深切爱恋的。而且这种刻骨铭心并不来自于一种由于民族苦难而激发出的热情。恰恰相反，在格里格的心里，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无论经历了多少的波折和坎坷，都是充满阳光的，都是充满诗意的。所以他永远对这片土地充满了依恋和期待。在他的作品里，人们总是能够倾听到来自挪威这座岛国的最美丽的吟唱。在他的作品里，即使是那些随时都可能崩塌的冰山，那些飘扬着骷髅旗的海盗船，都会让人觉得是在阅读一篇带有种种冒险经历的童话呢。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格里格这首摇篮曲的音乐故事吧。格里格的一位朋友啊，是伟大的挪威小提琴家奥勒布尔，他常常被称为金发的帕格尼尼，因为他也能用他的小提琴耍各种令人惊讶的花招。他就像一个古老的挪威传奇中的英雄那样高大，他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而且总能够把鬼的故事和伟人的事迹讲得令所有的年轻的听众们着迷。他把自己对那些非常古老的故事、小提琴师们在婚礼中拉的欢快的曲调和老奶奶们在纺车旁唱的那些忧伤而简单的歌曲的热爱，都传递给了那个睁大了眼睛倾听的男孩子格里格。他们常常一起到山上很远的地方去远足，他们喜欢一起仰望那覆盖着白雪的山顶，他们喜欢一起俯视那黑色的湖，还有那总是涌动着惊涛骇浪的峡湾。他们总是看见一些山鹰在峡谷上空盘旋，看见一些驯鹿在多石的地方啃着苔藓。他们喜欢听那些山地姑娘们的孤独歌声，他们要独自在山地上同羊群一起度过整个明朗的夏天，直到冬天来临才把羊群赶回农场呢。他们还喜欢那些从村子里的那间小教堂归来的举行婚礼的队伍，喜欢听骑马走在他们前面的乡村小提琴手那种兴高采烈的刮擦着琴弦的刺耳声。格里格把这些歌曲和舞蹈以及乡村的景象都编织进了他的音乐世界里。有一次啊，他们在山边徒步旅行的时候，听到了一位牧羊姑娘唱的歌。当时呢，格里格就把这首歌记录了下来，写成了挪威民间曲调十九首中的最后一首《吉恩丁的摇篮曲》。我们不用去讨论人们对于格里格的喜爱和敬意，究竟是源于他音乐本身的魅力呢，还是源于他诚挚的爱国热情呢？因为对于格里格而言，他的全部灵感都来源于他的祖国，而他对于祖国的爱恋又让他的创作更加的得心应手。人们是被这样的一种相得益彰征服了，因为爱而歌颂，于是歌颂的语言也就无与伦比了，歌颂的对象自然也就 美轮美奂了。在格里格60岁寿辰的时候，全世界的不少国家都举办了他的作品音乐会，莱比锡大厦前呢，也为他树立起了半身像。1907年，64岁的格里格在前往英国访问的途中不幸病逝。在几天之后，他的祖国挪威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国葬。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org 来听我讲故事。